第100章，定向考场。 三次。 还有哪次？秦鸠和游惑几乎同时出声，说的话却不一样。问完，他们俩先面面相觑。秦鸠盯着游惑，目光里有问询的意思。游惑说的含糊：“ 我想起了一些，但也不多。” 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秦鸠问。游惑没回答。两人对视片刻，游惑摸着耳钉舔了一下嘴唇，偏开头。楚月是个聪明人，目光一扫就明白了现状。游惑想起了一部分，而且是最近刚想起来，秦鸠却依然不记得。楚月非常理解这种差别，毕竟秦鸠还挂着监考官的身份，本质依然受到系统的牵制和干扰，想要恢复记忆并不容易。再想想监考区广为流传的那些话，什么001号和监考官 A 立场对立，关系糟糕，什么谁害惨了谁，这些年下来秦鸠肯定没少听，进系统之后游惑多多少少也听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两位还能站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，连他们自己都忘了有多不容易。只有从头到尾看过来的楚月最清楚。楚月永远记得几年前的某个傍晚，还是考生的秦鸠从楚华大厦另一边翻过来，借着当初系统监控的一个漏洞请他帮一个忙。秦鸠说， 如果我不小心通过考试，或者用完了所有重考次数，劳驾帮我开个后门，我得回来。 那时候时间匆忙，秦鸠甚至没有进来，蹲在高高的窗台上，一边观察外面的动静一边说着， 我跟他权限差不多，你怎么不直接让他帮忙？ 当时的楚月这么问道。 秦鸠从窗外收回视线，笑了一声说， 我知道你跟他权限覆盖的范围不太一样，况且我们考官 A 先生有多难说服你不清楚？ 那你为什么觉得可以说服我呀？ 楚月忍不住反问。 立场相同就是朋友，我们难道不算？ 楚月想了想说， 那就算吧，但是有些事情我控制不了。 楚月又补充道， 你知道系统如果送你出去一定会做点什么的，比如记忆干扰，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回来，但是 我知道能回来就可以。 秦鸠似乎还想再说什么，也许是某种承诺或者保证，但最终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挑着眉笑了笑。这人有种天赋，好像不论什么事你都可以毫无负担地相信他。最终楚月点了头。秦鸠掐着时间点又要从窗台翻出去，临走前秦鸠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回头冲楚月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说， 替我保密，谢了。 楚月也永远记得秦鸠重新以监考官身份归来的那天下午，所有初始监考官和新监考官被召集开会。楚月和游惑作为全县最高的两位监考官，先去了一趟主控中心，回来的时候在会议室门外的长廊上碰到秦鸠。那天阳光应该很好吧，楚月记得有点耀眼，透过走廊一侧连成片的玻璃照进来，亮得让人眼睛泛酸。游惑在楚月身边倏然刹住脚步，盯着会议室门口的人，而秦鸠在进门的瞬间朝着这里望了一眼，愣神片刻，忽然开口问，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 楚月回过神来，面前的游惑和秦鸠跟他想象中的一样也不一样， 这次的游惑和秦鸠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魂不在意的嚣张劲儿，比曾经的任何一天都放松。挺好的，不对，是太好了。游惑听见楚月极轻地叹了口气，以为有什么顾虑，就问他 怎么了。 楚月拍了拍他们俩人肩，笑眯眯地开着玩笑，没什么，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揪出你们俩百年好合吧。这位女士显然也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，弄得游惑和秦九俩人哭笑不得。游惑想了想问她， 你是被罚去休息处的，为什么？ 楚月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说，我既然被你拉来了，现在就算是考生了，对吧？游惑不能打包票， 不知道，我第一次组队，能把你拉来已经很意外了。 我也很意外啊，你还真是敢试啊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关于组队的规定写明是人数不限，一套卡限组一次，没有明确说一定要考生，估计系统也没想到你能来钻这空子。秦鸠指着上空说， 要不骂一声试试，没收到警告就是把你算作考生了。 楚月二话不说连骂系统三句，保安亭的小喇叭沙沙响了两声，最终还是没警告什么。楚月顿时笑开来，那我就放心玩了，被罚当然是因为和某些人勾结搞事儿呗。 那为什么你没被消除记忆？ 因为我只是帮了一点小忙。规则上来说可以算是巧合或者失误吧，为什么要罚那么重啊？没道理啊。 不过也不算轻了，楚月被剥夺权限，从监考官的位置调离，罚到最偏僻荒凉的监考处，背靠常年覆盖的雪山，面朝尘土飞扬的小路，楚月空守着满心旧事，却接触不到任何老友故人，和坐牢也没什么分别。系统就像一个掌握生杀大权、残忍又好奇的人，每次出现问题就把那些调皮的玩偶扒拉到掌下。今天尝试这种处罚，如果不起效果，明天再尝试那种。第一次发现有两个厉害角色交从过密，对系统构成威胁，他踢一个留一个，清除一个的记忆，保留另一个的。系统理解不了人独有的情绪，区分不清情感之间的微妙差别，只知道有句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结果没用。第二次系统发现威胁越来越大，差点真绊自己一个跟头，于是系统换了种方式，两个人的记忆一起清除，又在其他人身上尝试不同的惩罚，或是驱逐出核心，或是架空权限，或是打压，或是离境。目前为止有用没用还难说，气是肯定气死了。保安亭内系统又开始叫魂， PM 8:29，下一场考试即将开始，请在场考生尽快选择考试科目。请在场考生尽快选择考试科目。 游惑与秦鸠、楚月三人回到了人群中，楚月略有点遗憾地说， 机会难得，我憋了一肚子的话还没说呢，可惜了，进了考试再说。 旁边的杨叔不知道内情，接了一句， 楚月也不介意，狡黠一笑说，那些话可不能随随便便说，不然 他们这群人可能要被处罚第三次。 倒是有一个考场例外啊。怎么个例外法？那个考场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悄悄话。 悄悄话？游惑疑惑地看着他，难道是指像禁闭室一样不受系统监控的地方？如果真有那样的地方，那就方便多了。 毕竟总靠违规聊正事儿，有一点点麻烦。哼，不过算了吧，当我没说。全球考场千千万，随机到那里的可能性太小了。咱们这里有运气特别好的人吗？反正我不行啊，大概作孽做多了。你们俩呢？油货还没说话，楚月又摇了摇头说，算了算了，估计比我还烂吧，毕竟你们在系统里面属于混世魔王级别的，基本就是一个反派。其实吧，我运气还不错，但是身边一群倒霉蛋太沉重了，油货带不飞呀。 请考生尽快选择科目，请考生尽快选择科目，不要无故拖延。 明明离预定时间还有半分钟，系统却催得像只剩半秒。突然，舒雪的声音柔柔弱弱地插进来。 那个，你们是要选特定的考场吗？也许我可以试试。 楚月一脸惊讶地扭头看他。 你怎么试呀，丫头？你是系统派来的？ 舒雪红着脸连忙摇手。 不是不是，我情况比较特殊啊，说来话长了。 余文帮他概括。 这个姐姐是个 bug。 bug， 楚月来了兴致。 bug 好啊，我最喜欢 bug 了。你说你能选考场，怎么选啊？ 你能跟我描述一下是什么科目，大概考什么吗？最好说点标志性的东西，比如特别的角色或者人物。 我没考过那场，只是知道一点点信息。 楚月用手指比了个很小的缝隙。 科目呢，应该是数学。 场上氛围被数学俩字砸得有点沉重。 标志性的。 楚月眉头紧锁想了想，突然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。 嗯，就这个房子吧。 油货和秦秋在旁边刚好瞥到一眼，两人俱是一愣。秦秋问，这不是监考区的房子吗？楚月点头。 是呀。 照片中是一栋别墅小楼，外观和监考区一众小楼一模一样，那是一部分监考官的住处。但对油货而言，这个房子让他有点眼熟，尤其是那只探到窗前的山茶。那株山茶其实和普通的花没有区别，但油货总觉得那株山茶很木，像假的一样。 记得这里吗？ 楚月问油货。 我以前住的地方。 那看来有点印象了。 他的房子那不是早就被清除了吗？秦鸠说。众所周知，考官 A 被逐出系统后，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被清理过，要么隐藏，要么提高权限，普通人接触不到，当然也包括这栋房子。楚月说， 没有，按原始规则所有东西都要备份的，不能说删就删的不留痕迹。所以呢，为了不让我这种接触到这栋房子，系统把它隐藏在了某个考场里，变成了考场的一部分。油货突然想起来了，第一次见到楚月的时候，他意味深长地提过一句，考场上有很多痕迹，可以试着找一找。油货一直以为所谓的痕迹就是像那半截烟一样的小东西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大的。 舒雪说， 好，我试试，那一起选数学。 请考生在五秒钟内选择科目。 众人心里其实有点没底，但还是跟着舒雪走向标着数学的那条路。这一片白雾前所未有的浓，油火在雾中走了很久很久，就到仿佛身边一个人也没有，只剩自己，才终于摸到了尽头。白雾渐稀的瞬间， 系统的声音终于又响起来。 本场考试为大型联合考场，请考生做好准备。